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著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享年94岁。他的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其作品流行的程度被誉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期节目来缅怀这位伟大的作家。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金庸，原名查良镛，在香港去世，当时家人陪在他的身边，享年94岁。好，那么看一下第一段的英文翻译。金庸啊，他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Louis， 他的原名叫查良镛，但是呢我们这个翻译呢是按照广东话来翻译的，所以跟我们的汉语拼音是不一样，叫查良镛。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novelist， 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好，那么用一个词叫 influential。 我们学过名词 influence 表示影响，那么今天我们把它换成了形容词的这个形式，叫 influential， 后面把这个 ce 去掉，换成 til， 它的整个的拼写呢是 influential， influential。 我们可以说一个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啊， influential novelist， 也可以说呢一个人是一个 influential writer， influential singer 等等啊，都表示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家。 And better known under the pen name， 他的笔名啊叫做金庸啊， pen name P-E-N， 钢笔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name，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笔名啊，金庸 died in Hong Kong surrounded by family members， 当时呢他的家人陪在他的身边。 He was 94。 我们知道金庸的小说啊，描写的每一个人物啊，每一个场景非常的出神入化，非常非常的好。因此啊，他非常著名的啊，非常有名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说这个功夫和里面的武侠，比如说这个郭靖等等啊。他的这个小说的销售的数量呢超过了3亿册哈，3亿一个庞大的数量，3亿册。好，看一下查或是金庸 was most famous for his 武侠，这是汉语拼了哈，武侠小说翻译成英文呢是 martial art， martial art， M-A-R-T-I-A-L， martial 哈，军队的啊，武术的，后面加一个艺术 A-R-T-S， martial arts，翻译成我们说这个武术。 And chivalry novels， chivalry C-H-I-V-A-L-R-Y， 那么这个词啊原来是指呢古代的骑士武士，但是呢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呢可以翻译成那种侠客。今天我们学到了侠客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它的发音是 chivalry， chivalry。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啊，这个词的发音哈，它跟一般的规律不一样哈，这个 ch没有念成这个七这个音，而念成这个诗这个音，所以同学们要小心哈，念成了 chivalry novels。 Over 300 million copies of his work， 哎，3亿册哈，3亿呢我们用300个百万哈，300个百万来翻译。 300 million copies of his work has been sold in Chinese speaking world。 那么在1955年啊，以笔名金庸哈，他呢当时呢在新晚报上发表了他第一部武侠小说哈，同学们想一想，第一部的金庸的小说叫做《书剑恩仇记》，哎，《书剑恩仇记》。 同学们想一想，这个书剑恩仇记英文怎么来翻译？其实呢非常的简单。 In 1995, Cha published his first 武侠 novel, 或者呢 his first martial art novel, 第一部哈武侠小说。后面揭晓一下书剑恩仇记的英文的翻译，叫 The Book and the Sword, 书和剑就完事儿了，两个词，书和剑就 OK 了， The Book and the Sword。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剑哈，它英文的发音啊，它看这个拼写里面有一个 W, 但是呢它的发音呢是 Sword, 是 Sword,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In the then New Evening Post, under his pen name金庸，当时呢是以金庸这个笔名哈发表了《书剑恩仇记》。那么金庸的一生啊，写了15部哈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武侠小说哈，15部，最后一部呢是1972年的《鹿鼎记》。同学们再想想《鹿鼎记》怎么来翻译哈，《鹿鼎记》，He wrote 15 popular 武侠 novels, 15个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武侠小说。His last, 后面出现了《鹿鼎记》，肯定有鹿这个词 ,the deer, 后面是这个鼎哈，翻译成英文是 cauldron 这个词，拼一下 C-A-U-L-D-R-O-N, cauldron, 这个词啊同学们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啊在我们中国的古代，这个鼎哈是非常普遍的这么一个表示一个非常正式场合的这么一个器具哈，这 cauldron。 那么在现代的话呢，这个 cauldron 这个东西呢往往会出现在特别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在奥运会的这个场地内，那么有一个点燃火炬的那一个地方，那么那个东西呢翻译成英文呢是 cauldron, 翻译成 cauldron, 点燃了奥运的圣火啊。那么在哪点燃呢？用在这个 cauldron, 啊，点燃了这奥运的圣火。所以说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鹿鼎记啊， The Deer and Cauldron, in 1972. 他的小说后来呢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和广播电视剧，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地讲华语的这个社区的文化的发展。His novel have been adapted in films, 改编了，用这个词 adapt, A-D-A-P-T,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表示把一个东西从一个状态变成另外一个状态，用这个 adapt, 那么变成了 in films, TV and radio series, 电视啊和广播的连续剧哈，这个连续剧呢用的是 series 这个词，表示一系列的哈，一系列的东西，一系列的书啊、歌曲啊等等，用这个词 series。 And deeply influence, 出现了影响。一开始呢我们讲的影响的使用词 influential, 那么在这一段呢它是一个动词了，表示影响了什么东西。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ies,说中文的哈，说华语的这些社区 around the world, 不仅仅呢说在这个香港，在这个大陆，同时呢在很多的华人哈，有华人的地区哈，那么呢大家就能看到金庸的这个作品，能够看到通过这个改编金庸作品呢所形成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和广播电视剧等等。金庸还获得了中国和世界顶尖大学授予的一些荣誉哈，比如说他在80多岁的时候呢被授予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荣誉了。 He has been honored by top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看一下这个词 honor, 这个词他呢作为动词被授予了荣誉哈，是一个动词 be honored by, 被谁谁谁授予了一个荣誉。同时啊这个 honor 也可以做一个名词哈来翻译，表示说对某人来讲这是我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do something, 哈，比如说一个人上台演讲，那么就可以说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哈，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上代表的比如说学校，代表的某一个班级进行一个演讲，就可以用这次 honor 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By top university, 哈，顶尖的大学哈，在中国呢他在浙江大学担任的一个学院的院长哈，是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这么一个长者，一个学者。那么金庸啊出生于浙江的海宁，1948年毕业于苏州大学的法学院。Born in 海宁浙江 province, 金庸和 Cha graduated from Law School of Suzhou University in 1948. 这一段不难哈，就一个词，就 graduate from， 从哪儿毕业。那么在金庸年轻的时候啊，为了在学习期间能够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他开始做记者和翻译啊，勤工俭学啊。因此啊，金庸在年轻的时候啊，非常的刻苦 ，to help support himself during his studies， 能够支持自己哈，能够养活自己啊 ，support oneself。He began to work as a journalist and translator。那么两个职位啊，一个是 journalist， 表示记者哈 ，journalist。另外呢，一个身份呢是翻译。那么这位文学巨匠哈去世之后呢，人们纷纷悼念他。好，看看这个悼念他用的一个词叫 tributes，T-R-I-B-U-T-E 哈，非常正式的一个词，表示大家对某一个人哈逝去的人的一个怀念，用这个词 tribute， 纷纷来悼念他用的一个词是 pour in，pour P-O-U-R， 这个词啊原来表示说这个叫 downpour 哈，倾盆大雨，表示这个水的量特别的大，但是今天。表示说人们啊对他的思念，对他的悼念哈、啊，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多，因此呢用了这个词 tribute pour in after the literary giant's passing。这位文学的巨匠啊，文学的巨匠，文学我们知道 literary l i t e r a r y literary， 后面这个巨匠啊是一个巨人，叫 giant。Giant, G-I-A-N-T, G-I-A-N-T. 后面这个去世呢，我们用这个词叫 passing, passing, P-A-S-S, 表示一个人离世了哈 passing. 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tributes poured in after the literary giant's passing. 香港的一位电影编剧说啊，金庸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是影视编剧的一位大师。Hong Kong screenwriter Jiang Chung said, Cha was China's Shakespeare, 啊，中国的莎士比亚 and the grand master of Chinese screenwriter, 啊，影视编剧的一位 grand master, 他的地位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master, 不是一个大师，而是一个 grand master, 啊，在大师前面还要加一个 grand, 他表示这个级别无人能够超越，啊，这个词我们再说一遍 grand master,Master, G-R-A-N-D, 后面加一个 Master. 所以呢，同学们如果说想说一个人他的地位非常的高哈，比如说在体育啊、文学啊、艺术等方面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某一个人 is the Grand Master 后面 of 在某一个领域哈，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了。那么以出演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而闻名的中国的男女演员们哈，也在网上向金庸哈致敬，表示对他的怀念。Chinese actors and actresses known for playing leading roles in TV series。好，那么看一下前面哈，这个句子啊非常的长，特别呢是它的这个主语部分。中国的那些哈演员 actor actresses known for 哈，非常的有名了 for playing leading roles。主要的角色 leading roles in TV series adapted 改编自呢金庸的这些小说哈 adapted from Charles novel posted online tributes 啊，在网上哈表达了他们对金庸先生的这个怀念哈。后面看看这个动词 post online， 在网上哈发表了或者说发布了他们这个 tribute。那么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段讲过了 ，tribute 表示大家对他的一个怀念，用这个线上的方式 ，online tributes to the late novelist。novelist 我们说小说家前面加一个 late， 表示呢已经离世的哈 ，late novelist。大家不要把这个 late 翻译成迟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词 l a t e。如果说放到一个人的前面，它表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好，那么同学们呢可以到书店和图书馆呢去看一看金庸的书，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读一读，那么大家一定会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Louis Cha Leung Yung,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novelists and better known under the pen name 金庸died in Hong Kong, surrounded by family members. He was 94. Cha was the most famous for his 武侠 or martial arts and chivalry novels. Over 300 million copies of his work has been sold in Chinese-speaking world. In 1955, Cha published his first 武侠 novel, The Book and the Sword, in the then New Evening Post, under pen name Jin Yong. He wrote 15 popular 武侠 novels, his last,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in 1972.His novels have been adapted in films, TVs, and radio series and deeply influenc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He has been honored by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Born in Haining, Zhejiang Province, Cha graduated from the law school of Suzhou University in 1948.To help support himself during his studies, he began to work as a journalist and a translator. Tributes poured in after the literary giant's passing. Hong Kong screenwriter Jiang Cheng said Cha was China's Shakespeare and the grand master of Chinese screenwriters. Chinese actors and actresses known for playing leading role in TV series adapted from Cha's novel posted online tributes to the late novelis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我爸爸，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的周末故事会。那么从今天开始呢，Jason 老师会跟大家相约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晚上，带着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世界著名的绘本作家们所写的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好吗？ Are you ready? Okay. So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my dad.那今天呢，这次老师来为大家分享安东尼·布朗先生所写的一本故事书，名字是《我爸爸》。OK, ready,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My Dad, 我爸爸。He's all right, my dad. 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的爸爸喜欢穿着睡衣，拿着一杯咖啡，坐在桌子旁，这就是我爸爸了。 My dad isn't afraid of anything, even the big bad wolf. Uh-oh, 快看呐，这时候有一只大灰狼闯进了小主人的家里。爸爸一手掐腰，一手指着大灰狼说：快给我出去，不许进来捣乱。 我爸爸什么都不害怕，即便是一只大灰狼，他也不害怕。 他可真勇敢呢。 He can jump right over the moon and walk on a tight rope without falling off. 我爸爸跳得可高了，你知道他可以跳过月亮。而且他还会在高空上走绳索呢，并且啊，不会从上面掉下来，是不是很厉害呀？ 这就是我爸爸。He can wrestle with giants or win the father's race on sports day easily. He's all right, my dad. 他可以和很大很大的大力士一起去摔跤。我爸爸好勇敢，而且呀，他还会在运动会上轻轻松松的就跑一个冠军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的爸爸，他真的很棒。My dad can eat like a horse, and he can swim like a fish. 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 而且呀，他像鱼游的一样快，哇哦 ！He's as strong as a gorilla. 可以看的，我爸爸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他可以双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了杠铃。 And as happy as a hippopotamus, he's all right, my dad. 而且他会像河马一样开心。这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 My dad's as big as a house and as soft as my teddy。 我爸爸像房子一样的高大，而且呀，像我的泰迪熊一样的柔软。He's as wise as an owl, except when he tries to help. He's all right, my dad. 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可以算出加减乘除好多好多的数学题呢。除了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傻事儿，但是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有的时候你会看呢，爸爸会把头发梳得像扫把一样直，呵呵，真傻。 My dad's a great dancer. 我爸爸是一位伟大的舞蹈家，他正在和另外一位阿姨一起翩翩起舞呢，他跳得真可爱。 And a brilliant singer. 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唱家，啦啦啦啦啦啦，我爸爸真棒。 He's fantastic at soccer. 我爸爸的踢球技术一流。 And he makes me laugh a lot. 而且他还会常常逗我哈哈大笑呢。我爸爸真有趣。 I love my dad. And you know what? 我爱我的爸爸，而且你知道吗？ He loves me, and he always will. 而且他也爱我，永远的爱我。哇哦，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看到这位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而且像猩猩一样强壮等等。可以看出爸爸在这位小朋友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啊，对吗？那么你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他呢？哦，对了，他现在陪在你的身边吗？请悄悄地告诉他 I love you, Dad. 我爱你，爸爸，好吗？好了，该上床睡觉了，我们明天再继续讲故事吧，好吗？晚安，好梦， Bye。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First you get some rain, then a rainbow. From stormy clouds. Sometimes you hear thunder. Thunder is very loud. The air gets warmer almost every day. And lets you know spring is here.And summer's on its way. The grass was covered with snow and ice. The warm spring sun melts the snow so nice. Puddles of water is what snow becomes. The mud we play with, this is where it comes from. First you get some rain, then a rainbow. From stormy clouds.Sometimes you hear thunder. Thunder is very loud. The air gets warmer almost every day. And lets you know spring is here and summer's on its way. When the weather gets warmer, we plant our seeds.We water the seeds with the watering can. You know it's what they need. Water and rain help the flowers grow. Buds, stems, and leaves. The roots grow long